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018年的11月12号星期一22:01的5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晚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点大陆机，晚上好。在经历了周六周日周末的休息调整之后，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很充实的享受周末的时间呢？我个人呢非常开心哈，跟家人团聚的，而且还跟朋友会面了，去了有多少年没有去的 KTV， 唱了3个小时的歌，差不多3个小时，那种感觉就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久违哈。我们终于来到了周一的工作学习的生活节奏当中。如果你是一个细致的听友，你可以听得出我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沙哑，就是因为在周六的晚上唱得太过于投入啊，那个画面我还记得。那时间来到了今天，18年的11月12号，你算一算，18年还有多少天过去？11月份、12月份，大概还有40天的时间，48天的时间，时光一晃而过。你回去看看2018年发生过的事情，是不是有些可以记忆的？幸好有生活的记忆的方法可以让你留住生活，比如说拍张照片，然后写一点文字，发发朋友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这一年所的经历啊。那我们节目每周一都是有一个习惯的环节，就是岁月留声机，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怀旧的环节。这一天我们可以通过节目来听一听离我们年代还算久远的那些华语乐坛经典的男生女生，以及那个年代发生的演唱过的好歌。其实作为现在生活在2018年的人，我们都有大把的记忆在过去的岁月长河当中。你可以回想一下这首歌在你初听到的时候，或者你听到之后，你的生活正在经历些什么。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消费的？是不是还没有淘宝？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实体店买东西也没有送外卖的小哥？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是好音乐不会变。谢谢碧海蓝天鸟语送的我的掌声。你是新朋友吗？谢谢。看看你在哪里，未知星球。 OK 他是一个23级的用户，非常感谢你。我也希望今天晚上周准在节目当中放的所有的有年代感的好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收藏起来，也希望你在10点大陆机花椒的直播平台里为你喜欢的歌手不要吝啬那个小心心，点个赞给他。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视频的这大概是右下中的部分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一下。 啊，改名呢？原来你是改名的人呢？你是谁呢？原来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他的姓氏啊。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成为十点答录机的听友网友的这样一个聚合群，是个微信朋友群，现在有150位左右的朋友在这里面，也是互相的交互，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完美。好了，那你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关注之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了。今天准备了8首歌曲，都是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年代啊。我想提到1996年这个年份呢，你会一下子想到什么事情呢？我会想到，当然如果是音乐部分的话，就想到我国香港地区四大天王，黎明、郭富城、张学友和还有谁刘德华。今天第一位登场现场的歌手啊，时间指针一下回到了1994年，你算数怎么样？我算数一般啊。其实在2月底出生的人算数都还不是很好哈，水象星座的我呢，一提起算数都有一点恐惧，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算一算，94年、04年、10年、14年、20年、18年，现在这首歌距今的24年的歌曲，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刘德华的歌曲是什么吗？忘情水，哦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是那首歌吗？是刘德华穿一个长款的西服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登场的一幕吗？还是刀剑在手不分你我，还是那首中国人？ Anyway， 不管是哪首歌，这首歌曲是1994年那张忘情水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曲，非常的好听。来听听看刘德华。我个人想说几句啊，刘德华是我觉得在娱乐圈里打拼那么多年优质的代表人物，绯闻不说，他几乎就没有了。然后敬业啊，做事情极致，对自己要求极高，而且会携带后人，提携晚辈。我觉得演艺圈不管是哪个圈子，都需要这样的精神的支柱，作为这个圈子的风向标。如果你喜欢刘德华先生，如果你喜欢他演唱的歌曲，请为他点赞哦。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第二主打歌曲，第一首一定是《忘情水》了，第二首歌《缠绵》。现在你有缠绵的那一位人吗？那一位人，缠绵到永远。有请刘德华，安迪刘。 轻捧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 在1994年听过这首歌的话，是不是岁月一下子回到了1994年那个年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在花椒给刘德华先生点赞，也希望他一直健康快乐，家庭幸福美满，多拍一些好的电影，如果他还能拍得动的话哦。 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曾走远，把爱倒进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 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能不能再见你这最后一面，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 现在听听1994年的编曲演唱，以及整个音乐人那个年代的呈现，都充满了弥足的时代感。谢谢刘德华先生在1994年发行《忘情水》专辑，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在2018年的11月12号，欢迎你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用这种方式与节目、与音乐、与周准相逢和团聚。有新朋友，有老朋友。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特地把这个二维码放到了屏幕之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可能去用视频观看节目的话，赶紧扫描二维码，会有不少的朋友在等待你的光临。也看到那几位朋友已经加入了，欢迎新朋友然然，还有欢迎新朋友田畅啊。还有欢迎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然哦，这两位新朋友，谢谢你们加入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来。刚刚的歌曲来自1994年的刘德华先生的《忘情水》哈，大家会有没有记得刘德华先生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动作？走路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呢，演唱会上说啪啪，需要这个亮相哈。嘿，上面的朋友，哎，那种感觉非常的帅气敬业的代表啊。那时间再往后推两年，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他有两个名字。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叫小刚。我的心太乱这张专辑呢，我想喜欢流行乐的朋友一定都听过小刚的歌曲，小刚的声音。这张专辑是小刚在1996年12月份，也就是快到这样相同的一个日子里去完成的一张作品，全部都是由小刚一个人去创作的。而且这出道大概有15年以来呢，小刚由我的心太乱，然后到没有你的日子、男人海洋、无名小卒等等，这些完全释放改变了大家对小刚的认识。小刚也经历过事业的低落期，然后唱片公司解体之后，又开始新的一种去英国的留学学习语言，然后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亚洲乐坛很多的歌曲都是由小刚自己来写的，像 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感受啊，家喻户晓。然后他改名周传雄之后呢，我们有一次也许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忽然看到周传雄啊身形走样，那个走样不是发福，是彻底的消瘦了下来。大家都在想他怎么了，原来是说他是因为胃部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整个人一个男子，成年男子瘦了整整20公斤，不是20斤，就会觉得变成了纸片人呢。然后周传雄就在微博自己说呢，是胃部已经痊愈了，现在正在努力长胖。而且我发现人在每次生病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对生活的认知。周传雄就会这么说，他说每次生完病之后呢，特别是这场大病之后，看透人生，觉得现在一切都非常美好，本来觉得自己能康复就开始大吃大喝，没有想到马上复发，而且更严重。从此不敢再这样造次，因为胃部痉挛是非常难过的一个病啊。然后呢，周传雄强调生命也是因祸得福，能让自己有所改变。他说现在任何指数都正常了，除了体重还未回升，希望他变回来，体脂接近正常，身体可以比之前还健康。而且得病之后心态上的改变是最最重要的生命体验之一。他说我更在乎自己，珍惜家人，对生命有了崭新的认识。我们也希望大家健康最重要。二宝听过他的寂寞沙洲龙，谢谢何豆豆，我们的微信群的管理员之一哈，我们的助理，也谢谢你的二维码，谢谢你每天的工作，也希望赶紧扫描二维码成为十点达陆记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真的敞开怀抱了，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接下来登场的周传雄，希望他早日康复，回到正常的男子体重的氛围当中。时间已倒退了20几年呢，刚刚是24年对吗？22年的一首歌，有请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啊。你应该叫他小刚，我那个时候还叫小刚呢，小刚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胡须，瘦瘦的，判若两人，他人加了胡子不加胡子完全是两个人。小刚，周传雄，周传雄小刚，他的心太乱。 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的浩瀚的场合当中呢，憋得喘不过气来，需要一个沉淀啊，也就是所谓的沉下去，让自己静下心来想问题，才会有更好的上升和跃出水面那一刻精彩的漂亮哦。也希望如果现在你的心不是那么的平静，有一点点慌乱的话，静下心来想一想，慌乱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的空间，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 能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 这首新年代的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我们心中会静静的紧一下，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随风而逝。谢谢1996年小刚带来的《我的心太乱》。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彬，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如果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非常感谢你还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让我们在夜晚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家人爱人，都要一起朝着更美好的地方去前进。每周一到周五都在直播间的恭候各位的光临，现在有了一个可以跟大家聚合的好地方，我个人非常的开心以及欣慰。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真的是在这里跟大家团聚。谢谢每天晚上进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刚刚进场的被偷走的五年，喵喵喵喵，是让我们一起学猫叫吗？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是那个歌吗？会飞的老虎，老虎欢迎你。还有往事随风，大咖31集啊，叫心灰意冷，欢迎你。还有老刘，还有黑黑的 Kevin， 还有真材实料晴空，人生万变，送佛归殿啊，还有。蔡29A62啊，欢迎各位的光临，也希望大家在夜晚的时候呢，可以找到一个心灵可以释放的交流的好地方。我希望十点答录机有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会有一个岁月留声机的环节，你可以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唱片来听啊，只不过这个唱片多了一个 DJ 在讲一些每首歌的故事背后啊。刚刚两首歌，第一首来自1994年刘德华先生的《缠绵》，第二首歌来自于小刚先生1996年《我的心太乱》。第三位上场的歌手还是有些人文气息的啊，钟立风，你喜欢钟立风吗？他其实除了歌手啊，还是作家，出过很多的书啊。然后201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个文本的作品，叫做《像烟雨一样的忧伤》。 获得了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大奖，紧接第二年出版个人第二本文字作品集《没有过去的男人》，第三年算是高产哈，出版个人第三本作品集《在各种悲喜交集处》，2014年出版第四本啊，一年一本啊短歌集，2015年推出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被追捕的旅客》，也在同年2015年的时候获得第十届中国青年领袖奖颁奖典礼中国青年领袖，2016年出版个人第五本文字作品集《书旅人》。那么今天周准带来这首歌是2006年的时候专辑《在路旁》当中的一首歌曲，专辑有三个版本，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如果今天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友的妈妈过生日啊，祝全天下今天过生日的妈妈生日快乐，也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啊，家庭幸福美满。谢谢这些年对子女和家庭的付出照顾。如果有喜欢钟立风的朋友，希望你为钟立风点赞。这首歌的《在路旁》，那个时候这张专辑的封面还是非常有感觉的代表意义哈，也谢麦田音乐啊。马上有请钟立风登场现场。钟立风，你发现很多民谣歌手都会一把吉他吹个口琴哈，非常的有生活的情调，而且民谣是很当地很有入乡随俗的气息，不难却唱到了心里。妈妈，今天你生日哦，送给大家。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想你，想起年幼在你温暖的臂弯里，直到有一天我长成一张青春的脸庞，于是妈妈，我要向你挥手告别啊！那么多年支撑我的是妈妈你的眼泪，你的怀抱是温暖的海洋，旧时光，你注视我的慈祥的目光，伴随着歌声飘向了远方。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爱你，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妈妈，我告诉你到了真正的爱情，他的模样就像年轻时候的你。当我降临到这个世上，你在身旁疲倦又安详，听见爸爸对你说是个男孩。如今我已长成个青年，可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妈妈，你等我回家是否望眼欲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每次听到妈妈你是否等呀等我回家也是否望眼欲穿的时候，忽然想起我作为儿子的自己也是做得很愧疚，很多的事情无法跟妈妈去讲，而且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依赖我的人，妈妈晚年也是在教授声乐的这样一个事情，身边有一辈的同学和朋友还有学生，我也希望全天下的妈妈都健康幸福快乐，有一个孝顺的孩子，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哦。 成长的点点滴滴，伴随着成长的幸福的回忆，都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老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谢妈妈这一年对于每个子女的细心照顾和无私的付出，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情感表达，在这样一个适合表达的深夜，记着今天晚上这首《妈妈是你的生日》，这是钟立风的歌曲，对妈妈说一声，妈妈，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健康幸福。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时候多回去看看妈妈。其实80后的妈妈都已经60岁左右了吧，她已经不再年轻，已经特别期待孩子回到她身边，多陪她走一走，看一看人生最美的风景。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现在到了22:31:32，每次我听这个片花的时候，都心生温暖和感动。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其实这是在对我自己说的话。我也希望通过电波，通过互联网，传给更多的朋友。勇敢的做自己，坚持你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在漫漫的生命体会当中，你妥协了也好，然后平淡了也好，随波逐流了也罢，但是当你心中那一刻最重要的东西被激发被唤起的时候，你一定是那种热血沸腾的状态就好了。细心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听友群，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局的时候，准你嗓子有点痞，因为周六的时候跟朋友欢聚唱歌，那一晚的心情真的是很难形容。看着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80后的这个中年男子在 KTV 放声唱我们那个年代的当红的曲目的时候，真的是每句歌词都有内容，真的是你有故事又有酒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快乐。我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真的可以陪家人会朋友，让周末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也希望你呢赶紧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加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我期待各位的光临。今天是每周一版本的岁月留声机，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呢还是有古典气息的哈，而且我是在1998年才认识他，稍微有点晚，但是确实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我认识了小柯，柯兆雷。1971年10月份出生的小柯呢，在北京。是个军人家庭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都是部队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有很好的熏陶。父亲是吹小号的，在部队也曾经创作过2首音乐作品。母亲是一个歌唱演员，而且随着自己的对音乐的理解，在1994年，小柯呢就开始涉猎迷笛音乐的编曲。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一所中学做音乐老师，非常棒。而他对爵士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呢得到了一位优秀爵士乐的乐手的全权的帮助。后来接触的电脑制作之后呢，又得到了煤矿文工团副团长张龙先生的指点，然后也成为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幕后和演唱者的精英。那这首作品来自于小柯2002，已经是2002年那年发生的事情。02年你在做什么呢？我还在读大学。好些朋友一定会说，我还在上初中，我刚刚6岁。 Anyway， 我很负责任的讲，就在我眼见到的我的直播间的外头两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导播人员，一个95年一个96年，他们真的只有2002年只有6岁。 啊，没有没有没有，十六岁。那96年是不是六岁？哇哦，六岁的朋友，我们都是同事了。嗯，你看我多棒，他们多棒，算我们一起要变成更好的人。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在1998年那部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视剧当中非常走心的一首歌，不管是谢雨欣还是小柯，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人真的是不由自主的会想起一个人。 Who 这个人是谁，他影响你的生活，给你带来甜蜜又给你带来悲伤的一个人。 WHO Who 你还记得那个谁吗？遇见是否还会遇见那个谁呢？现在该放了啊，小爱顶着乱头发抱着自己爱的那个人终于抱在一起了。是啊，爱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像话筒那端的你都能找到你又爱他他又疼你的那一位如意的人儿。 这首歌来自于小柯2002年的专辑《小柯2002》，距今已经有16年了。现在听是不是还有满满的感动？就像这个城市啊，灯光渐亮，夜色阑珊之后，忽然在街角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季节也该穿风衣羽绒服了吧？但是他依然长发飘飘，走路的样子你依然印象是走得深刻，你也不会忘记那个生命中他是谁。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看来大家都是同龄人哦，80后的那帮人都看过《将爱进行到底》啊。有的朋友像我的朋友薛瑞说，我喜欢戏剧性那版。是啊，这两首歌曲男版女版的风格不太一样，都是情感当中的各个关系的呈现。不管是《将爱进行到底》当中的杨铮和文慧的爱情，还有雨森和文慧的感觉啊，廖伟啊，不是廖伟啊，嘉伟啊，廖凡演的那个雨森啊，王学兵演的一些角色都是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大学的生活。不管怎样，这个城市还是跟我们之前发生爱情故事的场所类似，酒吧、校园、图书馆，然后不期而遇，便利店的门口，但是都是不同的承载关系喽。我们的朋友30几岁的听友，他会说，年龄有时候是好事。心会柔软许多，但也有最后的倔强。对，没错，也会柔软，也会有最后的倔强啊。刚刚这首歌来自于2002年的小柯。那接下来这个登场的歌手又就是很有年头的年代感了哈。也许是因为后会有期的拍摄让万晓利又火了一把。有没有万晓利的歌迷？有的话给他点个赞啊。万晓利呢，有首歌叫做《狐狸》啊，非常的好听啊。他呢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戴这个帽子，要么穿一个海豚衫，然后拿一把吉他，嘴里叼把口琴，就开始自弹自唱起来。我觉得小丽的歌曲很经典的部分是节奏的运用啊，节奏的运用。有没有喜欢万晓利的朋友？这首歌叫给你放的是叫姑娘啊你真傻。其实不单的是姑娘傻，小伙也挺傻的，在爱情里谁还不秒点傻气呢，是不是啊？那种傻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情感表达之一了啊。这首歌也是巧了，2002年发行的，跟小柯那年发行的歌曲专辑是一样，叫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首单曲。万晓利这个人啊，执着又敏感，朴素而又丰富，是一位富有非常浓郁人文色彩的民谣歌手。他感觉是在这个现实当中啊，浮华世界当中，是一位非常坚定的演唱者啊。一把木箱吉他，千变万化的人生节奏不停的更迭，动机的简单化，然后不断的丰富，使我们认识的万晓利，他的效果是虔诚，但是又出乎意料的音乐演唱和演出的效果。其实1992年的万晓利呢，就已经大专进修结束，回到他的酒厂上班，并且结婚。婚事是由父母双方安排的，妻子叫霞，人好看本分。也在92年女儿出生。5年之后，女儿5岁，小丽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2个月之后，妻子带着女儿也来到了北京。万晓丽把母女俩接到她住的屋子里，就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唱歌。我觉得特别温暖的是，去任何地方，万晓利都带着妻子一起，为他点赞。姑娘你真傻，但是你认识了万晓利，是一件幸福美满的事情。哇，好感动。现在的歌手去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还少见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有请万晓利登场。姑娘你真傻。 在这样的夜晚送给收音机前和正在听看十点大陆记的好朋友们。 姑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不清，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能不能像一块冰，像一块冰。姑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不清，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肮脏的像个男人，像个男人。这个世界被我们糟蹋着，一片混乱一片虚伪，没有原则。你要欢乐我也要欢乐，可我们却彼此的伤害着。这个世界被我们糟蹋着，一片混乱一片虚伪，没有原则。你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你的脸总是那么冷冰冰的。姑娘啊，在躲着我这只爱情的解药。姑娘啊，你真傻呀，我已经累了，你却来劲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清不清楚？你终于对我说出喜欢你的人很多，他们喜欢你的眼睛、嘴巴、鼻子和耳朵，但是现在你还不想做出什么选择、你能做出什么选择？这个世界被我们糟蹋着，一片混乱一片虚伪，没有原则。要欢乐我也要欢乐，可我们却彼此的伤害着。这个世界被我们糟蹋着，一片混乱一片虚伪，没有原则。你把我当成你的爱人，可你能不能给我个永恒？我的姑娘啊，你真傻呀，总在躲着我这只爱情的解药。你真傻呀，我已经累了，我已经累了。 在2002年的时候，内地乐坛有万晓利，有小柯，可是在一年之后，在新加坡的乐坛又多了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林俊杰。林俊杰那个时候的专辑叫做什么呢？2003年叫做《月行者》，非常酷的一张专辑，里边的所有歌曲现在听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主打歌。那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这首《翅膀》啊，也非常有励志的歌曲，想必你也一定会听过。多放歌给大家听，有请谁上场呢？GG林俊杰，他就很美好的一首歌曲嘛，就是爱的翅膀，生命的指引的方向，让我们有正能量去到达一个理想的地方啊。 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 GG 哈，其实林俊杰唱歌的时候，我老觉得有一股特别简单单纯的美好在里边，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流行乐演唱者有 GG 的单纯和用功。这首歌曲来自于月行者当中一首歌曲叫做翅膀，你应该听过这首歌对不对？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们的时间真的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们还有5分20几秒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哦，放了大概有六首歌曲吧。我今天真的还回去看一看，都是男生的歌，男性的歌曲。希望在这个夜晚还对你的品味，如果这些歌曲能让你 回到过去某个时间段里，可以想想那个时间自己的美好，就是很值得的事情啊。最后一首歌曲呢，啊，这个歌手我真是跟他见过太多次了啊。有时候是在电梯里见到，有时候我采访的时候见到，是在后台见到他。每次见到我，他都说：“呀，准的。”我说：“孙楠大哥，干嘛呢？”大家好，我是孙楠啊。孙楠的演唱功底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他在现场的掌控能力是一流的，而且孙楠有大把的经历。孙楠的父亲是有音乐工作者，而且孙楠有非常好的声带的机能，就是每次他去录音棚录音的时候呢，录音师都会多加几个 limited， 你懂吗 ？limited 就是压线，或就是反正是会有一些些的对他的声音有所处理，因为他确实非常的有激情的音色。刚刚看到十点达龙机的朋友心旷神怡关注了我，你在哪里啊？你在未知星球，花椒号15548872，谢谢你，也谢谢你把这首节目呢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其实每天晚上我们相见的时候都有那种感觉，不见不散哈。有首歌还叫不散不见，都是我的惦记和想念。我希望每天晚上来这里的朋友把它当成一个家。我们有了微信的听友群，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大的家庭当中。我也希望遇到更多喜欢夜晚的真心听的朋友。最后一首歌，特别好听，想起那个电影啊，想起葛优啊，高培，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夜晚，好的睡眠。我是周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周通先生的一个《Love Is Love》，明天见，别太烦恼，对自己好一点哦。 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There'll be spring。不见。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